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数学基础中的线性代数。咱们这人工智能基础课呢，将从数学基础开始，因为必备的数学知识是理解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要素。甭管多么高大上的人工智能，都是像搭积木一样用基本的数学模型一点一点构造出来的。如果说人工智能是座摩天大楼，那么线性代数就是搭建它的砖头，它定义了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基本单元。实际上啊，线性代数它不光是人工智能的基础，从量子力学到图形处理，只要有现代数学的地方都离不开线性代数。在向量和矩阵这些具体概念背后呢，线性代数的核心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抽象成某些特征的组合，并在由预制规则定义的框架之下，通过静态和动态的方式来加以观察。线性代数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集合，简单来说，把一堆元素放在一块就构成了一集合。但集合的元素也不是完全随机选取的，而是要具备一些共性。比方说苹果、橘子、梨，这是个水果集合，牛、马、羊的话就是个动物集合。当然苹果、牛也可以构成一个集合，但这两个元素并没有明显的共性，硬要放在一块呢，就有点乱点鸳鸯谱的意思。数学处理的可不是苹果或者牛这么具体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的集合元素要么是数字，要么是符号。可无论是数字还是符号都要有讲究的，根据结构的不同，数学对象可以分为标量、向量、矩阵和张量。标量是一个单独的数，向量是一些标量按顺序排列而成的组合，矩阵则是由一些向量在新的维度上再按顺序排列得到的。一维的向量呢，是对标量的扩展，只有在给定下标时，向量中的元素才能确定。二维的矩阵呢，是对向量的扩展，只有给定行标和列标，矩阵中的元素才能确定。那如果在矩阵的基础上再做扩展呢？其结果就是张量。张量可以想象成一个魔方，如果把三阶魔方的每一个小方块看作一个数，它就是个3乘3乘3的张量。3乘3的矩阵则恰是这个魔方的一个面，也就是张量的一个切片。向量和矩阵不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工具，也架起了从模拟到数字的桥梁。真实世界中的物理量它都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就拿温度来说，外面的温度不可能直接从10度跳到5度，它必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可是计算机呢，只能处理离散取值的二进制信息。这样的话，来自模拟世界的信号必须在定义域和值域值上同时进行数字化，才能够被计算机存储和处理。从这个角度看，线性代数又是用虚拟数字世界表示真实物理世界的重要工具。在计算机的存储之中，标量占据是零位数组，向量占据是一位数组。典型的例子就是语音信号，语音信号就是在时间上对声音采样的结果。矩阵占据的二维数组，典型的例子是灰度图像，灰度图像的像素分布在二维空间之中，每个像素呢都用灰度值来表示。张量占据的是三维乃至于更高维度的数组，比如 RGB 图像，在 RGB 图像中表示每个像素的不是单个的灰度值，而是红绿蓝三个通道灰度值的组合。描述作为数学对象的向量需要有特定的数学语言，范数和内积就是代表。范数是对单个向量大小的度量，描述的是向量自身的性质，它把向量映射成一个非负的数值。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通用的 LP 范数的表达式。对一个给定向量来说， L1 范数计算的是向量所有元素绝对值的和， L2 范数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向量长度，L 无穷范数计算的是向量中最大元素的取值。这是几个常用的范数。范数计算的呢是单个向量的尺度，内积计算的则是不同向量之间的关系。给出两个相同维度的向量，其内积就等于对应元素乘积的求和，内积能够表示两个向量之间的相对位置，也就是向量之间的夹角。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内积为零，在二维空间上这意味着两个向量的夹角是90度，也就是互相垂直。而在高维空间中，这种关系被称为正交。如果两个向量正交的话，说明它们线性无关，互不影响。在实际问题当中，向量的意义不仅是某些数字的组合，它更可能代表着某些对象，或者是某些行为的特征。比方说在结构化的数据库当中， 我们每个人的信息都会用姓名、性别、年龄这一系列的参数表示。那么每个人的记录呢，就可以表示成一个向量。泛数和内积的作用就是处理这些表述特征的数字模型，进而提取出原始对象或原始行为之中隐含的关系。如果一个集合的元素都是相同尾数的向量，而且定义了加法和数乘这样结构化的运算，这种集合就升级为线性空间。如果在线性空间上进一步定义了内积运算，线性空间就升级为内积空间。在线性空间之中，任意一个向量代表的都是 N 维空间中的一个点，反过来空间中的任意点也可以唯一的用一个向量来表示，两者是相互等效。在线性空间上，点和向量的相互映射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参考系的选取。在定位的时候，只要给定经度、纬度和海拔高度，这三个参数就可以唯一的确定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位置。这样看来，经度值、纬度值、高度值构成的三维向量就对应了三维物理空间当中的一个点。可是在直觉无法感受的高维空间当中，坐标系的定义可就没有这么直观了。要知道，人工神经网络处理的通常是数以万计的特征，它对应的是什么呢？维度同样数以万计的复杂空间。要描述这样的空间的话，就需要引入正交机的概念。在内积空间中，一组两两正交的向量构成了这个空间的正交机。假如说正交机中基向量的长度都等于一，这就构成了标准正交机。正交机的作用就是给内积空间定义出它的经纬度。一旦描述内积空间正交机确定了，向量和点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随之确定。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描述内积空间的正交机并不唯一。对二维空间来说，平面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就对应了两组不同的正交机，也代表两种不同的描述方式。线性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能够承载变化。当作为参考系的标准正交机确定之后，空间中的点就可以用向量表示。当这个点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时呢，描述它的向量肯定也会发生变化。点的变化对应着向量的线性变换，而描述点变化或者描述向量变换的数学语言正是矩阵。在线性空间中，变化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是点本身的变化，二是参考系的变化。在第一种方式当中，使某个点发生变化的方法是用代表变化的矩阵乘以代表点的向量。可是反过来，如果保持点不变，而是换一种观察的角度，得到的同样是不同的结果。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古人不经意间也在告诉我，矩阵的作用就是对正交机进行变换。因此，对于矩阵和向量的相乘，就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方式。AX 等于 B 这个表达式既可以理解为向量 X 经过矩阵 A 所描述的变换变成了向量 Y，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对象在坐标系 A 的度量之下得到的结果为 X， 在标准坐标系的度量之下得到的结果为向量 Y。 这意味着矩阵不仅能够描述变化，也可以描述参考系本身。引用网络上一个精当的类比，表达式 AX 就相当于对向量 X 做了一个环境声明。声明什么呢？用于度量它的参考系是 A， 如果想用其他的参考系做度量的话，哎，那么就要重新声明。而对参考系施加变换的方法，就是让表示原始参考系的矩阵与表示变换的矩阵相乘。描述矩阵的一对重要参数是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对于给定的矩阵 A， 假设其特征值为 lambda， 特征向量为 x， 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 ax 等于 lambda x。 正如前文所说，矩阵代表了向量的变换，那么它的效果通常是对原始向量同时施加方向的变化还有尺度上的变化。可对于有些特殊的向量而言，矩阵的作用它只有尺度变化而没有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只有伸缩的效果而并没有旋转的效果。对于给定的矩阵，这类特殊的向量就是矩阵的特征向量，特征向量的尺度变化系数就是特征值。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动态意义在于说表示了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如果把矩阵所代表的变化看作奔跑的人，那么矩阵的特征值就代表他奔跑的速度，特征向量代表他奔跑的方向。但矩阵可不是个普通人，他是三头六臂的哪吒，不同的分身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方向上蹬他风火轮，所有分身的运动叠加在一块才是矩阵整体的效果。那么求解给定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过程， 就是特征值分解。但是能够进行特征值分解的矩阵呢，它必须是 n 维的方阵，这就多了一个限制条件。要把这个限制条件去掉，将特征值分解算法推广到所有的矩阵之上，得到的就是更加通用的奇异值分解。今天我和你分享了人工智能必备的线性代数基础，着重于抽象概念的解释而并非具体的数学公式，其要点如下。第一，线性代数的本质在于将具体事物抽象为数学对象，并描述其静态和动态特性。第二，向量的实质是 n 维线性空间中的静止点。第三，线性变换描述了向量或者作为参考系的坐标系的变化，可以用矩阵表示。第四，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描述了变化的速度和方向。线性代数之于人工智能就如同加法之于高等数学一样，这样一个基础的工具集，你能够想到它在人工智能中哪些具体的应用呢？